这是进程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蒙特利尔2007年9月，唐诗300首卷三，第105首诗《月夜》，作者杜甫。今夜孵舟月，闺中只独看。遥怜小儿女，未解忆长安。香雾云环湿，清辉玉壁寒。何时已虚晃，双照泪横干。完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